吵吵闹闹像鸡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种的葡萄，我吐的稻草，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要念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情感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情感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提醒你啊，这个情人节该送的礼物还是必须要送的。如果你有心爱的女生，或者是你有另一半的话，不要把这个时间，把这个日子当作是过眼云烟，不然的话会影响到很多事情。来听到的歌是许哲佩的滴滴滴。 你陪我逛街看电影，你陪我刷牙洗毛巾，你陪我吃饭不吃菜，你陪我洗个泡泡浴，你陪我玩大人游戏，你陪我去梦中旅行。转圈圈圈如一条鱼，你游来游去游到哪里，我难过你为我伤心，棉花糖变成了乌云，数到三十只下起毛毛雨。 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声音很清澈，穿透力很强，转音很完美，拿捏得非常到位。阿哲的声音也不像任何人，他已经开创了一个唱法，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喜欢了，不过他也影响了很多人。来听到的是王子公主。 会是什么样子，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看心穿破，谁会听说？爱情来了却分合了，只是个迷惑。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自意不足，终于失落。让人寂寞，是爱的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断过，坏的人又卿卿我我。有人看相看过，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在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

说星星就好，想些风信给你怕你不够明了，想些风信给你学生气象报告，想些风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那啤酒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好爽，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那啤酒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那啤酒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好爽，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那啤酒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空虚的啤酒泡吧， 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是这样听到的歌，别去问他好吗，这个是中国台湾的歌手郭靖演唱的歌，收在了他的个人第六张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当中，由音乐人林俊杰谱曲，王亚军作词，在2012年的12月7号正式发行。 他背对背走多么沉默，他心的缺口像被掏空，他已经不再为了爱继续去闯，他和他各自想象幸福的模样，他回头却剩自己的回答，害怕那就把灯全都点亮，希望那就让泪慢慢落下，感伤那就当作成全的理直气壮，别说谎，他并没有想象中的开朗，解答怎那么不漂亮，越爱越慌，痛过的伤疤就努力治愈它，也是悲伤不是豁达，再多快乐都是虚假，不能原谅回忆就闪过，别管过去多难忘，别去想他，别去问他好吗，就让你慢慢留下感受。

with you is getting crazy, getting hazy. The scent of you, girl, still amazing. Baby, face me, gets me crazy. So baby, come and is it a situation?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in the situation. So baby, baby, keep it going on and on. Cause when it comes to love, I'm looking for the second time. So check it. 爱情像个故事啊，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个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萧亚轩的 Cappuccino，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年少轻狂。 一个人的梦境，花两个人旅行，看盛开又结成果实，热血后又落雨，路上有花香，是答应爱发生，心一动就彷徨，就让未知一个糖。人天生都有怎么做个天真的人，就别伪装你伤了心不疼。有颗心帮我来人，从过去看一生，戴着面具的人梦也不安稳。爱是一阵风吹醒你一个人，好像又哭了醒，又睡了记着你名字的街。爱是一个人黄心这一程，它来时就起了风，走了就吹醒你，吹醒你一个梦。 这首歌是李行亮众多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歌，叫做《愿得一人心》。这首歌的小样是李行亮的音乐公司收到了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的一个，但是在初次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呢，公司的人不是特别的认可，但是在制作人和李行亮的坚持之下呢，这首歌还是保留了下来。 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对你说的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答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跟他的声音都听不到。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那么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擦破我的耳朵。 接下来听到的是方大同的歌《爱爱爱》，这张专辑总共收录了方大同的个人新作。方大同呢，确实写歌特别有一手，主打歌曲《爱爱爱》呢，抒发了爱情游戏当中的现象，恋人找到幸福的人，但是失恋却不能够站起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苏丽珍》。 如果没有如果，错过再次错过，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还有什么叫你一直让我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句话一点拨，两个人快乐又寂寞，你才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 Oh yeah，你教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变化的寂寞。对相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就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再次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有没见过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落，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你才怕一个怕不完的斜坡，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 Oh yeah yeah，你教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变化的寂寞。越 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甩脱、哦哦哦、一辈子最怕穿过一种我，是不是这个错了错、哦这是对还是错？ 知道这首歌是华语女子双胞胎组合 By Two 演唱的一首慢版的抒情歌。这首歌呢，在于轩填词并且谱曲，收录在了 By Two 组合2009年的4月10号发行的专辑 Twins 当中。这首歌也被选为了偶像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以及 LG 冰淇淋手机的代言曲。 从来没想过不能再和你牵手，委屈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以为你会懂，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我，抬头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所以即使到最后还

翻唱 MXD。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香水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说吧，说你爱我吧。 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马上听到一个杀手，来自林秋离的作词，林俊杰的谱曲，而且由他演唱的歌收在了专辑西界当中，同时呢也是2007的新加坡三星电子竞技活动的主题曲。 绝对的完美双手不会害怕 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 就放松摇摆，在意三百 八，这眼八十眼八 心跳等待，所有敏感全打开，坐起来进来，将美丽的悲哀接下来，就是爱平时都不爱，想停止摇摆，在你三百 八这眼八 在他乡，他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文虚看完这首诗，内心感到触动，并且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呢，退出乐队之后的俞浩辰为了《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在他乡》编曲，李健加入并且参与了编曲，而且这首歌就诞生了。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的脸庞，你忍不住出声响。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

不是真有，我就不会这样轻易的爱上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悄然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担心落难，偏偏我还想念你。担心落难，谁叫我喜欢你？担心落难，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 我们很想和全世界分享对爱情的领悟，尊重、包容、成全、放下。这体会好像是悟出又一门的生存之道。面对伤口，怎样的逃避都是无事于补，反而是学着感受它，和它相处了。渐渐感受它便成为了生命的养分，那种不管不顾走路也要去纽约的执迷。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没了，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